撤到几内亚共和国政府访朝代表团团长，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礼物。礼物是由撤到几内亚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、农业、畜牧业和粮食部长维克托·格兰黑梅雷10号交给我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勇大同志的。